起，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难得来看我，却又离开我，让那手中泻落的沙像泪水流。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，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？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，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。难得来看我，却又离开我，让那手中泻落的沙像泪水流。在悲伤的眼里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。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。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。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，哭沙。没人会在乎你怎样在深夜里痛哭，也没人在乎你辗转反侧的要熬几个秋。外人其实只看结果，自己独撑过程。

只能恨你怪你爱你混淆自己，我绝对不说我爱你，这是我们今生的默契，我相信那是人和人最善良的距离，爱不了你又何苦为难你，我绝对不说我爱你，我连眼泪都没在眼底，我愿意我可以也愿意抱住你的，让你感觉我是如此神秘，我对谁都是爱自己，唯独对你最理智，生命有好多的道理，没道理，看不见的未来，我竟然不在意。 许茹芸的演唱，我绝对不说我爱你。很多人都说人生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，永远都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，也不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，它需要不断的挑战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夜晚陪你听歌，来自于王铮亮，时间都去哪儿了。

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笑。